大家好，我是看潮生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9集，何玉失踪的师弟。 被你这么一说，我忽然觉得这个博物馆里到处都长满了眼睛，全都在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俩。 别怕，能成精的他早就成精了。博物馆内的灵气稀薄，而且现在外面污染严重，很难再有器物成灵了。不过你常来走走倒是有好处。还记得你刚刚碰见的钟于一吗？他就对文物很感兴趣，说不定你投其所好，将来还能从他那儿学到点什么东西呢。 每次对这个世界的另一面多了解一点，冬至就越是多了一份兴趣。如果说当时提出加入特管局只是一时冲动，现在这份冲动已经完全转化为探究与喜好，更有偶像在前面做榜样，冬至觉得自己充满了动力。余光一瞥，他看到一件展品，下面写着吴王阖闾青铜剑。冬至心念微动，随即想起挂在龙身办公室里的那两把佩剑。就在这时，手机铃声响起。 喂。 阖闾接完电话，吊儿郎当的神色多出了一丝凝重。 我师门出了点事儿，看来我们得提前出发了。 冬至见他难得正经，也没多问，两个人赶紧离开了博物馆。原定悠哉悠哉的行程就此泡汤，冬至被打发回宿舍睡觉，阖闾则去忙自己的正事儿。阖闾的宿舍还算干净，空调、电视、洗衣机一应俱全，条件很不错，但很久没人住，难免有些烟尘味儿。冬至忙开窗散味儿，又去外面超市买了点日用品，回来打扫卫生。全部收拾妥当之后，天色也差不多暗下来，他累得手指都不想动，草草洗了个澡，换了一身衣服，饭也懒得吃了，直接往床上一躺，立刻沉入梦乡。一觉到天明，毕竟是年轻，体力恢复得快，他伸了个懒腰，神情气爽。再看手机，阖闾在清晨六点的时候打了个电话过来，当时冬至调了静音没听见，现在已经是早上九点了。冬至赶紧回拨过去，响了两下，阖闾接起电话，神气十足。 在哪儿呢？过来吃早饭。 他说了个地点，就在王府井附近。冬至放下电话出门，不一会儿就找到了。阖闾跟看潮生正坐在早点铺子里，桌上杯盘狼藉，见了冬至就说， 昨天晚上睡得还好吗？ 还不错，谢谢你的宿舍。啊，对了，昨天龙老大让我填表，奖金应该很快就能发下来，这顿我来请吧。你们都吃饱了吗？要不要再点一些？ 哎，不行不行不行。 冬至还以为他想客气，谁知道阖闾下一句就说， 这顿饭也太不值钱了，起码我们得吃一顿全聚德。 全聚德太便宜了，我要摊家菜。 冬至啼笑皆非，双手抱拳乖乖认宰。两位大爷表示很满意，都消停了。 我准备去趟广州，下午就出发。 不是去江西给你师叔祝寿吗？ 我师弟失踪了，就是昨天跟你说过，去年来考试没考上的那个。 阖闾的师弟叫程回，合造派以符箓见长，但程回最精通的却不是符箓，而是卜卦。前两年阖闾的师伯，也就是程回的师父逝世之后，他就接过师父的衣钵，成为合造派中最善起卦的人。去年在特管局的考试落榜，程回没有回师门，而是继续在外游历。卦象对应命运，并非闭门造车就能知天下事，所以程回走万里路增长见识，甚至与同行高人切磋讨教，就很有必要。长白山事件发生后，阖闾就联系上在外头的程回，让他顺便帮忙起个卦，查查事情有什么进展。程回起卦之后告诉他，这件事情的突破口很有可能在南方，他自己正好要南下，会顺便帮阖闾留意。结果昨天 何玉就接到师弟失踪的消息。 所有通讯工具都联系不上了吗？ 别说通讯工具了，他出来之后就爱玩游戏，我有他的账号，全都上去看过了。他的队友说他已经好几天没上游戏了。程回这人吧，虽然有点散漫，但不会无缘无故就一声不吭地玩失踪。昨天我找人查他手机和游戏的 IP， 最后确认了，他失踪前人在广州。 看潮生忽然问， 他的本命灯呢？ 师傅说还亮着，但是比之前昏暗了很多，可能遇见了什么事儿，暂时被困住了，所以让我去看看。 正因如此，何玉看起来不算特别担心。何玉转头问冬至， 那要不你先留在这儿，等我的事情处理完再和你说，我们直接在江西会合。 我和你一起过去吧，广州我熟，还可以帮你带带路。 对啊，你把人带走吧，不然老大成天看见他在眼前晃来晃去，回头一烦，考试的时候给个低分就哭都没处哭了。 不能吧。 那也是。 冬至顿时感觉自己胸口中了无数箭。 就我俩去吗？ 看潮生一脸惋惜的咂巴嘴。 哎呀，我倒是想去，广州可多好吃的了，可惜我身上有别的任务。 要不你把想吃的写下来，有些能带的我就给你买回来。 带回来就不是那个味儿了，等这次忙完我要请年假去广州吃十天。 你又不是饕餮，你怎么这么贪吃啊？ 你管我。 两人斗嘴的间隙，冬至已经把早餐解决了，一碗豆花加两个油饼。美中不足的是，这边的豆花不是甜的。他招手叫来老板结账。 程慧，307块给你们打个折，去掉零头300块整好了。 冬至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。 多少？ 老板拿出来长长一列账单给他，下巴点点看潮生。 您看，都是他点的。 冬至看着账单上的餐点难以置信。 全吃完了？ 啊，吃完了呀。 老板显然经常招待看潮生他们，已经见怪不怪。他指着旁边的一张桌子上高高叠起的盘子。 您来之前这全是他吃的。 何玉幸灾乐祸对冬至道， 你现在知道他有多能吃了吧？还谭家菜呢，请肯德基都能让你破产。 我又不是每天都吃这么多。 好了好了，没事，吃得下就行，又不浪费，别气了啊。等会儿出去给你买糖葫芦吃。 看潮生气哼哼的朝何玉抛出得意一眼，也不计较冬至这种哄小孩的态度，反倒还很受用的样子。而何玉却酸溜溜的， 你干嘛对他这么好啊？ 他可爱啊。 那我和他谁更可爱啊？ 这种问题好像不用思考也有答案了吧。 何玉看见他的样子，捂住心口受伤道。 你还犹豫？你居然露出了这种表情，我要和你绝交。 看潮生得意洋洋冲何玉扮了个鬼脸。飞机是下午2点起飞，以首都的路况其实已经没剩多少时间。三人从早点铺子出来，看潮生自有去处，何玉跟冬至则分别回去收拾东西，约好了在楼下集合。这栋大厦上面几层是办公区域，下面则是员工宿舍。冬至把笔记本电脑留在宿舍，简单塞了两件衣服在背包里，再带上向来不离身的画板就可以出门了。好巧不巧，他刚开门就看见龙身正好从对门出来。一照面，冬至愣住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。 龙老大。 刚说完他又觉得这个称呼有点不妥，忙改口。 龙局好。 龙身点点头，压根没计较他的称呼，甚至没往冬至这里多看一眼，匆匆忙忙就走了。冬至想喊住人家，也找不到更好的理由。 好了，本集就到这儿了，记得订阅收藏，下集见，下集见。